听 FM，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，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。听听 FM，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咨询电话88864417 8886442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实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咨询电话88864417 88864427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张作霖的心呐，一直是紧张的。他考虑到冯林葛绝不能白吃亏，肯定他得报复。我得采用什么办法能保住我的地盘呢？为此，张作霖召开了紧急会议，所有的头领都参加了，大家研究怎么办。唐二虎把大黑脑袋一拨了，我说：“队长，我发现你这个人怎么跟当初不一样了？你就越来胆小呢。这仗打的不蛮漂亮的，你讲话了，谁来咱就收拾谁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他想要犯咱们就彻底把他们消灭，打呗。”大哥，我要求你的脑袋不要太简单了，现在的形势跟过去可不同了，我们面对的强敌不是哪个柳子的土匪，也不同于什么项昭子、海光远、九只手于毅，跟这都截然不同了。我们面对的强敌是几十万沙俄军队，你拿什么打人家？给人家垫马蹄子都垫不好啊。因此我这两天睡不好觉，我打算化整为零，咱先躲避躲避。哎，队长，什么叫化整为零？那意思你就是逃跑呗。不能这么说，为了保存咱的实力，我觉着这么做是上策呀。等这股风刮过去之后，咱们再重新聚结，有何不可呢？硬碰硬是绝对不行的。孙烈臣举手赞成，对，队长考虑的太正确了。这两天我也是这么想的，要保存咱的实力啊，避一避冯林葛的锋芒。等这股风刮过去，我们重新再回来，这也不算是丢人现眼。 张子飞就问呢，队长，那么你具体的讲讲怎么化整为零啊？都投奔哪儿去？我想过，是不是咱把赵家庙的人分成三队，第一队由我大哥孙烈臣率领，带300人吧，带一定的物资和枪支马匹，你们投奔八角台去找张景惠，暂避一时。另外二虎大哥还有四飞大哥，你们领300人赶奔中安浦去投金寿山，剩下的人我带着，我呢先跟他们转转圈，打几仗试试，如果实在招架不住，我打算兵退青马坎去找我义父亲。他二虎把大脑袋一扑了，不行，我不推。队长啊，你别好了巴着忘了疼啊，老头子是没说的，那个杜立三可他妈不是东西。郑翠萍也说，当家的，方才二虎说的一点不假呀。那么杜老怕老当家的二话没有，你要去了盛情款待，比亲儿子他还得疼。但这杜立三是个什么为人您最清楚，而且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去求他，这个事儿好像不太妥的，望当家的慎重考虑。好吧，今天呢无非咱们是异议，还没到行动的时候，究竟怎么办呢？希望大家下去也好好考虑考虑。大家刚要走，报师的进来了，报大队长，青马坎三界沟的少当家的杜立三求见。大伙就一愣，说曹操来了，谁也没想到杜立三好模样的怎么跑这儿来了，连张作霖也惊呆了半晌。他心呢有两个人最忌讳，头一个就冯林阁，第二个就这杜立三。有时候张作霖睡觉做噩梦，不是被冯林阁把他掐死了，就是杜立三把他给杀了。没想到杜立三来了，张作霖就问来多少人，来俩人，一老一少，年轻的就杜立三，还有老头，说是他老师叫什么杜盼林，还带着不少礼物，看意思没有恶意。哦，弟兄们大家就别走了，来啊，列队迎接。唐二虎把大黑脑袋一扑棱，我才不接他呢，谁爱接谁接，我瞅着我不烦旁人。张子飞也说，我跟他没词儿，我也不见，如果他问起我来就说我肚子疼。这二位啊真不停歇，甩袖子他俩眯起来了。这个郑翠萍、丁喜春、刘小春呢跟他也不和，见杜立三也不烦旁人啊。这仨人也过来了，队长，是不是我们跟少当家的见面多有不便呢？当初在青马坎闹得都挺不愉快，他恨透了我们仨了，最好我们也回避一下。张作霖说行，你们看着办吧。这三位也躲了，愚者的像孙烈臣、张作相、吉金村坎朝喜、小老虎张凯、穆怀义等人那就无所谓了，大伙跟着张作霖列队来到村口。一看呢，孤丁丁冷清清，就俩人， 两匹马，上垂手正是杜立三。现在是七月的天气，热呀，杜立三带着八的马，大草帽，两根长长的飘带，辫子在头顶上盘着，身穿一套灰纺绸的裤褂，里边也不知从哪弄的日本皇后牌的背心，腰里扎着一巴掌宽的腰里硬，散着腿穿着一双便鞋，显得干净洒脱，没带着家伙事。旁边那老头呢，个不高，稍微有点弓肩驼背，高高的颧骨，尖尖的下壳，还戴着一副老式的花镜，小辫在身后飘着，在这个马背上驮着花花绿绿好几样礼物。还没等张作霖说话呢，杜立三看见张作霖了，把马的丝缰一甩，大步流星就迎上来了。兄弟，兄弟，你听好吗？哥哥，我真想你呀！拉着张作霖的手啊，简直不知说点什么好，脸上一红一白的，好像有点惭愧。张作霖真没想到，一看这个情景，张作霖心一翻个，看来要断定一个人好坏，不能固定。也许这个人去年坏，今年就学好了，一成不变那是错误的。看来刚才我们开会说那套话对杜立三有点不公平，你瞅他跟当初大不一样了，从来见我没这么热情过呀。张作霖为此深受感动，热血也就上来了，拉着他的手，大哥，我也想您呢，您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嗨，一言难尽，兄弟，到里边咱哥俩好好唠着。来来，我先跟你介绍介绍，师傅，师傅，你请过来一趟。那老头过来了，兄弟，这就是我的老师，也是我们当家子，叫杜盼林，私下我叫叔叔，实质上又是我的老师。叔，这就是我跟您提面的赵家庙保险队大队长，我最好的朋友，我父亲的干儿子张作霖，张雨婷。哎呀，久仰大名啊，久仰大名啊，今幸得见，三生有幸，三生有幸。老人家快别这么说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里边请。大伙全过来了，跟杜立三打招呼，有人把马匹接过，进了赵家庙保险队。那么张作霖对他们爷俩是盛情款待呀，先敬了面，漱了口，掸扫完尘土，拿出好茶叶来给沏上水，告诉厨房要做一桌好酒菜给爷俩接风。等坐下之后了，杜立三脸一红，兄弟，开门见山吧，可能哥哥我这一来你感觉到挺突然，各位也感觉到挺意外，的确连我自己都感觉到意外。我来干什么呢？我向兄弟你来请罪的。兄弟，哥哥对不起你，哥哥不是人呐。以往咱哥俩见过几次面，你对我毕恭毕敬，拿我当亲哥哥，我呢，我一直拿你当仇人呢。总而言之，我做的那些事儿，我不是人，我不够良品，为此把我爹气得得了一场重病，好悬没归了位啊。后来我父亲把我换到床前 狠狠的臭骂了一顿，还抄了我100鞭子。这事儿我不必细说了，兄弟你还记得不？半年前你离开青马坎，那是刚过年吧，我爹就把我关得禁闭了。我不怕各位笑话我，连说话行动都得报告，连上厕所都得有人跟着，我爹好像没要我的命啊。兄弟全都是为你，不怪我爹管我严，怪我不是人不走正路，我自己找的。后来我父亲说我没有知识，主要是念书太少，这才把我叔叔请来给我当教师，教给我读四书五经，特别是教一些周礼，给我讲解一些社会人情。我一直学了半年呢，现在算毕了业了。我父亲高抬贵手，把我的禁闭解除了，但是有个前提，解除是无假，必须得到赵家庙向兄弟你赔礼请罪，取得你的宽恕之后，我才能彻底恢复自由，我爹才能认我，不然的话我们爷俩中间还是有隔的。兄弟，恕我无知，我刚才说这番话可都是实在的，不信问我师父，他老人家可以作证。我就请求贤弟对我多加宽恕，哥哥给你赔礼了。你说这些话说的也出乎众人意料之外，张作霖这心哪热乎乎的，不知道如何是好了。没想到杜立三能够来个180度大转弯，这人彻底变了。他向来没给别人服过软呢，向来没说过这种话呀，今天大庭广众之下能承认自己不是人，把一切责任全揽到自己身上，真没想到。张作霖一摆手，哥哥我拦你一句话，别说了，事从两来莫怪一人，单巴掌拍不响，您别说您不对，我也有不对之处，因此哥哥才对我产生疑心，您来呀，我欢迎，可千万别提什么赔礼请罪，我算个什么东西，您对我够意思，我每一次去都盛情款待。我再说一句话，我不怕哥哥不爱听，不看僧面我得看佛面子，我义父对我100个头来回，看在我义父的份上，我也不能记恨哥哥你呀，谁亲呢？你们爷俩亲，一笔写不出俩肚字来。我是外婆丫，回忆起当初，我不就是个小毛孩子吗？14、15岁，我头上青马坎，我老干爹就拿我当亲儿。大哥，您对我也蛮热情。回忆当初，我不能忘恩的，饮水思源。我张某之所以有今天，是你们爷俩给我的。慢说大哥对我有什么想法，就是要我这条命，我二话没有。哥哥，您知道您这番话我多受感动，您这一来您知道我多高兴。过去那篇接过去，三哥俩从敲锣鼓另开张，从现在就开始咱们好好处一处。你看看你兄弟得怎么报答你。哎呀兄弟，你越这么说越叫我过意不去呀、啊！你真是大人办大事，大笔写大字。哥哥，我跟你相比之下我什么不是，我太难过了。杜立三说的这眼圈一红啊，眼泪掉下来了。张作霖一看这是真的， 就在旁边解劝。这时候那老头杜盼林摇头晃脑就说话了，哎呀，你们哥俩这一席话呀，我也挺受感动啊。我说张队长，哎，少当家的，你们把话这不都亮开了吗？这就好，有话呀摆桌子面上，这才不隔心，这才能往一块相处。那么我呢也说几句，张队长，方才少当家说的一点都不错呀，这半年他可受了罪了。那么我大哥把我找到青马坎，让我给他当老师，让我严格管束他。我们爷俩一日三餐的就在屋，我行啊，上完课回去睡觉去了，他连门都不敢出啊。不管干什么，得老当家得批准。这半年也够他烧的，你也别说，这半年的时间，他把四书五经都学会了，我还给他讲了不少历代名人的传记。哎呀，他颇有感触，每当提到你呀，他就掉眼泪，觉着过意不去。这不，现在经过大家商量，把少当家的放出来了，恢复了自由，解除了禁闭。但是老当家的有个要求，让我陪他到赵家庙，你们哥俩得见见面，首先得取得你的谅解。你要说你不生气了，不记恨了，哎，你给你义父写封信，哎，以信为证。到了那时候，少当家的就彻底恢复自由了，也忘不了张队长你的好处。行，行啊，我不用写信，为这事儿，我亲自去趟青马坎面见我干爹，我一定把这个事情如实地讲述了。而且我们哥俩要好好的处一处。好，好啊，哎，这才叫好弟好兄呢。我呢借此机会啊，也说点题外的话吧。在座的各位别笑话我啊，我希望你们哥俩重新磕回头，重新结一回拜。这个结拜有好处啊，来得个八拜之交。我说你们二位知道什么叫八拜之交吗？张作霖一晃头，不清楚。不就是把五供摆好了，磕头的人对着天地神磕八个头吗？错了，不是说磕八个头就叫八拜之交啊，那是啊，有八辈古人，十六位，八对，人家这些人是你们磕头结拜的楷模，所以叫八拜结交。据我所知，上古上羊角挨左白桃是磕头的，舍命全交啊。凡是磕头拜把子的，得拿人家当鼻祖，当榜样。哎，要提起人家哥俩那交情来，那值得大家学呀。还有管仲鲍叔牙，知己之交也是楷模。廉颇蔺相如，人家有文景之交也是楷模。周瑜孙策，那俩人那交情谁比得了啊？再说一说吧，俞伯牙摔琴，钟子期俞伯牙知音之交，刘关张患难之交，孔融祢衡忘年之交，这些古人都是咱们学习的楷模呀。所以说呢，八拜之交以人家为例，你们哥俩应当重新磕头，从今以后啊换了心，那么再也就没有隔膜了。那行，那太行了。